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10集，执手四。乔生震惊地看过来，却因为血液糊了满脸，完全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。可劫后余生的喜悦却让他激动得浑身发抖，眼眶很快湿了。林峰用力咳了一声， 乔公子还不快谢恩。 乔生回过神来，连忙磕头谢恩，听见轩辕里漫不经心地让他退下，今夏长长地松了口气，却腿软的半晌爬不起来。林峰只得过去扶了他一把，想着让他收拾干净了再出宫，却不过走了几步，便见程欢追了出来。这难不成是有话说？林峰正想避开，就见程欢嫌弃地看了眼乔生，然后朝着他走了过来。 你带他洗洗，不然别人还以为皇上对他做了什么。 林峰连忙应承， 还是程公公想得周到，奴才这就带他去。 程欢点点头，转身就走。林峰有些诧异，竟然只为了这一句话。按理说两人既是有旧怨，他又追了出来，威胁也好，讽刺也好，总得多说几句，这竟然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便走了。他纳闷归纳闷，却不敢问，正要带着乔生往后头的静房去，就听乔生开了口， 程公公。 程欢脚步一顿，回过头来看他， 有事儿？ 乔生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话，却又先叹了口气，随后长衣一立， 多谢公公为乔某求情，大恩大德毕生难忘。 程欢被感激得莫名其妙，他又没做什么，再说他也没想过为乔生求情。轩辕你是为了他出气，他要是再为乔生求情也太不知好歹了些。 别别别，我巴不得你忘了我呢，你出去别说皇上坏话就行，他凶你都是因为你不对。 乔生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。林峰觉得他眼神不对，警告地咳了一声，乔生连忙低下了头。程欢对这些一无所觉，扒着御书房的门偷偷瞧了一眼，见轩辕林脸色似乎不太好，不多时一道折子被摔了下来，轩辕二字自眼前一闪而过。程欢被唬了一跳，以为自己被发现了，也顾不上仔细地看那名字是不是轩辕镜，连忙一溜烟回了大明宫。轩辕林不许他厚此薄彼，让他往皇子所去，多瞧瞧那些孩子，再好好的想一想名字。程欢满脑子却都是怎么把这茬糊弄过去，不然找个有学问的人起了名字，回头他再拿给轩辕岭看。有学问的张晋忠算不算有学问？他这才想起来自己醒来后还没见过他，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大概年纪大了没办法再伺候人了，会不会在他自己的小院子里打瞌睡呢？程欢顶着日头小跑着去了张晋忠的小院子，里头却空空如也，门上了锁，窗棂上也有细微的灰尘，到处都透着一股清冷，不像是有人住的样子。程欢心里一跳，张晋忠年纪是大了，可看着还很健壮，不能说没就没了吧。还有点慌，一脚将屋门踹开，里头的摆设和原本相差无几，只是少了人存在的痕迹，显见是打扫过的，将张晋忠的生活痕迹都抹掉了，连他用过的东西都没了。程欢紧张地吞了吞口水，因为茫然无措，心里充满了恐惧。踹门的动静引来了看守的小太监，瞧见程欢身上的衣裳唬得一颤，连忙给他问安。程欢瞧见他眼睛一亮，三两步走了过来，急切道， 哎， 住这里的张公公呢？人怎么不在？ 张建忠伺候了先帝一辈子，又看着皇帝长大，最后又被宋朱公荣养，这样的恩典哪个内侍不羡慕？因此一听承欢问起，小太监声音里就充满了向往。 皇上开恩，润准张公公出宫荣养，听说还赐了宅子奴仆，真是天大的脸面。 出宫了，那是不是以后都见不到了？ 承欢心里有些空，又为张建忠高兴。他和自己不一样，他聪明，知道的又多，在宫外过得肯定比自己好。可他过得再好，自己也瞧不见他了。说好了给他养老送终的，眼下连见一面都不行。承欢叹了口气，心里很犹豫，不知道求一求轩辕里，他肯不肯让自己出去见见张晋忠。可每回自己提出要出宫，他都很凶，而且脸色还很难看，看起来不太舒服的样子。承欢不想见他那样子，只好不提。他纠结了半晌，没纠结出结果来，干脆不想，绕过御花园打算去皇子所。结果刚到御花园入口，便瞧见林峰带着几个内侍往后宫去，脸色有些冷，瞧着竟然莫名骇人。承欢挠了挠头才凑过去。 你干什么去啊？ 林峰瞧见他颇有些意外。 您怎么在这儿？ 承欢顿觉心虚，按理说他现在应该在皇子所才对，但是林峰又管不到他头上，于是他故意挺起胸膛插着腰看他。 哼，不告诉你。 林峰失笑， 是奴才多嘴了，奴才奉皇命去请元妃娘娘。 承欢的脸色很明显的一僵。 是请吗？ 林峰叹气，抬头看了看天色，这青天白日的，是的哪门子请啊？轩辕里如今虽没有长辈管束，可为人素来自持。林峰以往跟着张晋忠跑腿，勉强也算是伺候了轩辕里三年了。只见他抹黑上早朝，熬灯劈折子，从没见过他与后妃厮混。若说真有罔顾礼数、白日宣淫的，也只有与承欢那回。 此事奴才不敢多言。只是元妃娘娘犯了事儿，皇上要审，公公可别往旁处想。 承欢恍然大悟，随后又有些纳闷， 怎么娘娘们都犯事啊？ 先前玉嫔被关了又给放出来，昨日又被关了，现在元妃也被抓了，文贵人早就死了，后宫竟然没了正经主子。承欢咂摸了一下，觉得有点古怪，但这股感觉只短暂地存了几息的功夫，他就意识到了另一件事。后宫没人了，那他现在不就是轩辕里唯一的枕边人？他一喜，转身就想去御书房。林峰连忙拦住他， 公公留步，御书房里胡大人、陆大人都在，皇上忙得很，嘱咐您不许过去。 又不许他过去，承欢很是苦恼。就轩辕里这总不许他去御书房的样子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做个小妖精将皇帝迷惑住？但林峰虎视眈眈地看着他，承欢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往皇子所去，心里却琢磨着待会儿敷衍地看两眼，然后就溜去御书房。就算不露面偷偷看两眼，他也是占便宜了。然而一到皇子所，他就走不了了。后宫两位娘娘接连出事，皇上身边这位大总管却很受宠心。奶娘们为了孩子考虑，纷纷凑上来，想让他多喜欢皇子一些。承欢看看这个，再看看那个，郁闷地发现，这几个孩子怎么长得一样啊？如果长公主的襁褓不是红色的，他也要分不出来。他看得头昏眼花，不多时孩子午睡时辰到了，却都不肯睡。奶娘哄来哄去，反倒将孩子哄哭了。承欢被连成片的哭声惊得头皮发麻，想走，奶娘却又一个劲儿地将孩子往他怀里送。承欢不敢抱，又不敢躲，唯恐摔了孩子，只得一点一点往外头挪。等甩开奶娘回到大明宫的时候，午膳时辰都过了。 玄云岭还在御书房议事，陈欢惦记他不吃午饭要饿，想偷偷溜进去，但刚到后门就瞧见了郎缺。陈公公，皇上留几位大人一同用午膳，请您回大明宫去，老老实实用膳喝药午睡，等他得了闲让人去传你。陈欢张了张嘴，忽悠郎缺的话全噎在喉咙里，只好没什么气势地瞪了他一眼，悻悻地往回走。公公留步。郎缺追了上去，陈欢眼睛一亮， 啊，他让我进去了。 郎却被他的眼睛晃得微微侧开了头。皇上让您别忘了这本书，嘱咐您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好好做。陈欢这才瞧见他手上拿着的楚辞，脸顿时皱起来，随手接过来，苦大仇深地瞪着那书。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讨人厌的东西，比我还讨人厌。 郎缺，陈欢却没理他，转身走了，但看得出来他很不喜欢那本书，短短几步一连掉了三四次，每次捡起来的时候也很是不情不愿。郎缺甚至怀疑要不是自己还在这里盯着，陈欢极有可能随便找个犄角旮旯就把书给丢了。然而轩辕里的话对陈欢而言就是咒，他如今不必故意惹他生气，对方说什么他就都想认认真真地做好。因此虽然那本书被他一路丢了无数次，可等他回到大明宫的时候，那本书也跟着回去了。但取名字这种事儿仍旧让陈欢很是头疼，不管轩辕林怎么哄他，他都想不出来。无奈之下，几个皇子只好先老大老二老三地喊着。陈欢虽然心里过意不去，但起名这种事儿还是一拖就拖到了这一年的第一场雪下来。轩辕岭的胃口总算慢慢恢复了过来，虽然比以往还要吃的要少，可至少比陈欢多了，但每日里看着心情都不太美妙，回大明宫的时辰也越来越晚，即便偶尔早回来脸色也都是阴沉沉的。陈欢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拖得太久让他不高兴了，可晚上温存的时候他又一次比一次热情，陈欢这样贪欢的人都有些受不住，偷偷跑去太极殿躲了一晚上，却不过半夜时候就被轩辕林给捉了回去。陈欢思来想去，只好认为是前朝出了事，和自己没什么关系，而事实也的确是前朝出了事，只不过和陈欢关系巨大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